在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66周年之际，25号向友谊塔献了花圈。友谊塔一旁有朝鲜人民军仪仗队排列。参加献花仪式的有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秘书长洪先玉、有关部门干部和平壤市劳动群众，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朝特命全权大使李进军、使馆官员和参加朝中边界共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真民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正在我国停留的中国客人、中国留学生和华侨参加。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联名送的花圈被敬献到友谊塔。还有人民武装力量省、人民保安省、外务省、对外经济省、文化省、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朝中友好协会中央委员会、朝鲜劳动党平壤市委员会、平壤市人民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朝大使馆和中国代表团以各自的名义向友谊塔献了花圈，参加者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敬某致哀。此外，兄弟山区、开城市、安州市和会昌郡等地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和烈士陵墓也有花圈敬献。